第二个问题，大师说生命不是临终的时候才需要关怀，生的时候就要照顾。尤其现在的社会因为医药科技发达，人的寿命延长，高龄化社会带来的老人问题已经成为举世共通的问题。请问大师，怎样才可以帮助老人家安度晚年的生活呢？ 讲到老人关怀，不单止社会老龄化是现在举世共通的问题，独居老人更是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。现在有很多老人家不单止生前没人照顾，有些甚至死了很多日之后才被隔离邻舍发现，真是老境凄凉，情何以堪。所以老人怎样安养晚年，自己亦都要有所准备，凡事应该在有生之年就早作安排交代。尤其对于财产的处理，最好生前就能够预立遗嘱，有些捐给国家社会，有些捐助公益团体，有些分给仔女，只要自己心甘情愿早一些处理，费事到了最后仔女因为争财产而兄弟嗌交，甚至自己亦都没办法入土为安。年老的人最大最宝贵的特长就是他们的人生经验丰富，这些经验就是处世的智慧。所谓家有一老如有一宝，老人的经验智慧都是无价的财宝，应该传承给下一代。这些智慧亦都是国家社会最珍贵的宝藏，老人家应该展现生命的智慧，自己要懂得怎样安度晚年，这些是很重要的。老人怎样才能够老而不惧呢？我有一个养老十法提供给大家参考。第一，早起十念法。一早起身，心中清念佛菩萨圣号，等信仰成为心中的寄托和希望。第二，晚睡一炷香。夜晚黑睡觉之前静坐10到20分钟，等个心平静。第三，饭前五观想，食饭的时候心怀感恩，保持欢喜愉快的心情，多吃一些清淡的食物，不要增加肠胃的负担。第四，生活要放下，想自己一生的功名、情感、得失都似过眼云烟咁唔实在，而慢慢唔再执着。第五，老死唔可怕，死好似换衫，好似搬屋企，好似瞓觉。色身虽然坏咗，但真心佛性唔减，只要积极培福，增长慧命，必然有光明嘅未来。第六，心中常忏悔，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呢？人到老年多少会反省一生中的过错，而觉得后悔和遗憾。如果能够真心忏悔，就好像被清水洗涤过那样，人格就可以升华，心中亦都能够坦荡。第七，布施能起舍。人到年老总是觉得身边要有钱才有安全感，或者预留财产给子孙，事实上万般带不去，唯有业随身。如果遇到不孝的子孙争夺财产，仲更难堪啦。不如将身外的财物用来广施十方，培植福德，来生能够得生善处，亦都能够庇荫子孙。第八，发心肯服务。退休之后生活空间更广，时间更多，可以发心投入义工行列，为人服务，以扩展生活的领域，更加可以同人广结善缘。第九，幽默常欢笑。有人说一笑解千愁，时时保持开朗欢喜的心情，不单止有益于身心的和谐和平衡，更能够为人间增添欢喜。第十，健康要运动。饭后1000步走，活到99， 活动可以舒筋活络，等身心更健康。老人尤其要保持心情愉快，对未来要充满希望。如果能够早晚念佛，从信仰之中得到心灵的寄托，当面对死亡的时候，就能够心不贪恋，意不颠倒，无有挂碍，无有恐怖，能够因为信仰而度脱苦厄。这些是最好安度老年生活的方法，亦都是子女对老人最大的关怀。过去我曾经提出四等防老的方法。第一，经济方面，多方面开源节流，为自己储备养老金。第二，健康方面，多些运动，生活作息规律，注意营养的摄取。第三，信仰方面，拥有正知正见的信仰，不单止在心灵上有所皈依，精神上有所寄托，同时还能够广结善缘，结识很多同道好友。第四，兴趣方面，妥善安排休闲活动，培养多方面的兴趣，拓展自己的生活圈子。另外还有四等养老的方法。第一等的养老，要修好缘来养老。第二等的养老，要靠智慧来养老。第三等的养老，积聚金钱来养老。第四等的养老，依靠子孙来养老。老人固然是要靠智慧，靠自己结好缘来养老最好，但是子女孝养父母亦都是天经地义的事。莲池大师在《知门崇行录》里面提到，孝顺有三等，生养死葬只是小孝，光宗耀祖是忠孝，道亲脱苦才是大孝。所以我们关怀老人家，孝顺要从这三点同时进行，奉养他，等他心情愉快，鼓励他念佛信仰，等他对未来有得救的希望，这些才是对老人真正的关怀。